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，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A 股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已全部披露。我国上市公司500强榜单随之揭晓，中国石化、中国石油和中国建筑继续保持前三。国家发改委消息，根据相关通知，即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和货物增值税税率，其中成品油增值税税率由17%降低至16%。数据显示，五一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.47亿人次，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.6亿元，同比增长10.2%。城市周边游、乡村游、生态游成为游客首选。2号上午，我国自主研制新一代喷气式支线客机 ARJ21降落在黑龙江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，新开通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五条全新航线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4.6%，连续3个月回升，显示出物流活动在继续转旺。生态环境部通报京津冀及周边2+26城秋冬季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。通报结果显示，邯郸、阳泉、晋城等3个城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，3市负责人被约谈。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重点图书昨天在北京首发，分别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纪念版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以及《马克思画传》普及本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陈百强79年凭借一首《眼泪为你流》一炮而红，被认为香港第一个偶像歌手。1993年去世，终年35岁。在乐坛的14年，适逢香港乐坛的黄金80年代，共获得了8次10大中文金曲奖，其中5首是自己作曲的，唱片多为白金销量。陈百强外貌俊朗，性格温柔善良，敏感内敛中带着一丝忧郁的气质。一起来听到《眼泪为你流》。 眼泪在心里流，此际怎么开口？前事在心里漂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。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话，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。你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？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？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。眼泪在心里

其中考试报名的专业学历条件有了新规定，提高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报名专业学历门槛。快递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，这一新规对快递包装提出了要求，鼓励使用可降解可利用的环保包装材料，鼓励企业回收包装材料，以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。五月的天象剧场好戏不断，天文预报显示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木星冲日 C2016-22 彗星过近日点，金星合月等四大天象将先后登场。本周六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，气温将开始直线上升，预计京城将达到28摄氏度的高温，逐步进入夏天模式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2004年，张韶涵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《Over the Rainbow》。虽然身材瘦小，但是爆发力却十分惊人。欧若拉在那个时候的传唱度也很高。张韶涵无疑是04年最受欢迎的新晋女歌手，她具有清亮且童真的声音，甜美而且个性的外形，而在她的身上则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：顽强、富有张力、充满执着。一起来听《欧若拉》。 出现海角的天边，忽然的瞬间，在那遥远的地点，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，灵魂在召唤，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，天空在笑，我的世界缤纷闪耀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，魔力北极光，喜欢的语言，赶快去找不思议。 就是恋人的眼光。